就是好看嘛。 哎，这位姐姐快来看， 是我。 你看那一老翁头戴斗笠，身穿蓑衣，肩背一网，手拿船篙， 那是打鱼的。 哦，打鱼的。 你看他们 在渔网里。

这人间善有高低，人有好坏。妹妹，你年纪太小，姐姐我实在是放心不下。 大姐，还望大姐鼎力成全。大姐， 哎，也罢，你不善苦在身边， 现在甚怕。 我这有难想一指，你带在身边，若遇急难之时，你点起此想。我姐妹楼人定会下凡相助于你。 多谢大姐。 七妹，一路之上你要多加保重。 小的 驾到，孝顺有礼， 罢了。 还是小神有何吩咐？ 你不挨上啦。 这苦使不得，若被余弟知道，小神吃罪不起。 有道是一人做事一人当，又不连累你遭殃。 小神遵命，但不知怎样行事。 就请公公简记行事。 是是，仙姑，我看你还是要改扮一个村姑模样才好。 多谢公公。 我徒弟神，徒弟神，怎样相继行好事？要改扮一个庄稼人。 心肠，谈笑。 大姐，你三番两次拦阻于我，是何道理？就请大姐行过方便，让我过去吧。 嗯，至此，请。 请。大姐，你中了我一棒。 你捐背报国，手拿雨伞，心中有事，慌里慌张，中了我一棒。 哎，我。 我都不来怪你，你反怪我么？ 我撞了他一把，也未可知。大姐，我们二字在亲， 亲。 大姐，到底是你撞了我，还是我撞了你呀？我怎么不想过去？ 你家住那里，姓氏名谁，讲得清楚明白，我就让你过去。 你，大姐呀！ Thank you.

红梅呀、 啊，这件事儿真稀奇， 真稀奇呀、啊！ 哪有压不住能把花进？莫不是苍天也有沉船意？ 这天赐良缘我聚，天赐良缘我。 莫之意，终身大事费安心，大姐大母亲一行，你何苦要做我穷寒妻，我尚无天娃这身体，小寸土你足迹，大姐与我成婚配，怕的是到后来烈雨太多受尽。 听众朋友，安徽省黄梅剧团演唱的黄梅戏《天仙配》，今天先请您欣赏到这儿，剩余的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你好，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收听一组粤剧选段，先请听范瑞娟演唱的《梁祝·山伯林中》。 有错 春芳演唱的《三笑点秋香》。 庆红太师爷儿女，殿下佳人，请各位姐妹登堂。 妹们胆小真血雨，恰不见秋香美若绝，只人一刀将开地，千阴渺茫我心思乱，心思乱啊。哎呀，这便是我自豪。秋香，我即刻上前将他点啊，不，紧急为路写情况，我还是要从容银子买的爹。走一步要找得见啊啊啊三分恩，终日相对母女，岂不要归王的母问杀人啊？是我这一了，我想我想姐姐好容颜，女性多情又多疑，终日耳旁多叮咛，我心外难以爱成眠。是我这一了，东家姐姐。气势冰霜，人与人与多饥渴，夫唱无人无希望，无希望。晚清月亮，不能怪相夫要来马伯娘，怪只怪万爱是对付夜光，二夫姐妹多爹哥，只有一秋香。秋香姐姐呀，带过一枝满庭花，秀色清幽透不香。我走完 手手掉颜色，我倒是红丝巧细有情那人，月老助我说愿长。相依今日作冰人啊，我寄予秋香姐姐配鸳鸯。 最后请听吴素英演唱的《三看玉妹》。